让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李克用虽然是一员虎将，但是在领兵和用人上他有着致命的弱点，奖惩不分明，军队没纪律，让自己损失一员大将，扶植忘恩负义的小人，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敌人，跟契丹联盟又被人毁约，气得李克用是后背长了一大毒疮，卧床不起了。他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了，就把长子叫到病榻之前交代后事。这么一个烂摊子，李存勖能挑起这个大梁吗？11岁上战场，几十年血战，背负使命，勇往直前。乱世的舞台上，他不负众望，终于成就一番大业。只是闯过大风大浪，又如何在河沟里翻了船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末父子闹乱世第3集。病榻之前，李存勖跪着看着病卧在床的父亲，这毒疮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呀，疼得几天没吃饭了。李克用的下巴颤巍着，一口花白的胡子跟着抖动。我的儿啊！李克用摸着儿子的头，我恐怕是时日不多了。这些年来，仗是打了不少，负我的人也不少。老爹这病啊，全是给气出来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给为父报仇啊。说完之后，老头颤颤巍巍地拍了2下巴掌，手下人应声端出了一个绣龙箭囊，里边装着3支红羽凋零箭，送到李克用面前。这李克用接过箭囊，儿啊，我这辈子有3件事情引以为恨。这第一是朱温加害于我的大仇还没报，第二是契丹背信弃义让我蒙羞啊，这第三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刘仁恭啊，他霸占着本属于咱们的地盘，这3支箭就代表了李家的3个仇人，你要把他们3个都灭了，这天下就是你的了。现在天下形势紧迫，我死之后不要兴师动众搞什么葬礼，你只要给我带孝27天就成了。只有你得了天下，完成我这辈子未完成的心愿， 老爹死也瞑目了。 李存勖听着老爹的临终遗言，忍不住掉下泪水，立刻用挣扎着依旧摆出昔日那副狂傲暴躁的神情， 哭什么？你小子给我好好记住，这三支箭就是你的使命。 李存勖点点头，半天没说话。当天夜里，乱世枭雄独眼龙李克用魂归西天。李存勖把老爹留下的三支凋零箭供奉在家庙里，每次出征打仗都会取出一支随身带着，等到打胜仗了凯旋而归，再把这支箭恭恭敬敬地给送到庙里供奉起来。俗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，李存勖在军事上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的老爹，可是一家面对三家仇人，老爹的这三个遗愿该怎么完成呢？李克用临终之时把兵权交到李存勖手上，可见他对这个儿子还是有信心的。李存勖自打11岁就跟着父亲上战场，出生入死，鬼门关都转了好几圈了。他打仗喜欢冒险，好几回都是只身一人冲进敌营侦查情况，差点做了俘虏。部将们拼死把他救回来，他反倒埋怨说，你们怎么拦着我玩游戏呀？可是啊，您别误会，这李存勖可不是逞匹夫之勇，他就是喜欢出奇兵。这李存勖初登晋王宝座，并没有马上展露锋芒，而是静观其变。当时他的叔父李克宁受到委托，掌管着军政大权，协助侄子李存勖治国。可慢慢的手里有了权力，这李克宁呢，就想把侄子干掉，自己取而代之。危难时刻，李存勖得到了父亲旧臣的帮助，果断地除掉了李克宁，地位逐步稳定了。李克用死的时候，朱温已经称帝，建立了后梁，李家的禁军和朱温的梁军在潞州对峙。李存勖很想出兵解围，可是大伙都觉得老晋王刚刚过世，扶丧期间出兵，这影响不太好。李存勖摇摇头，哎，你看，你们都觉得扶丧期间咱不能出兵，那敌人肯定跟你们想的一样。况且我这么年轻，又刚接班，他们肯定认为我没有什么治国能力，更别说带兵打仗了。这样，他朱温一定会放松警惕。如果这个时候咱们突发骑兵，就可以先发制人，一定能大获成功的。李存勖的深谋远虑劝服了各位将领，军队立刻整装待发，直扑潞州的梁军而去。等晋军到了潞州，正赶上天下大雾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几米远就看不见了。这个时机简直是千载难逢啊。李存勖把部队分成几路，从不同的方向攻打潞州。果不其然呐，这个时候的梁军还以为李存勖给老爹守孝呢，没成想这李存勖跟鬼似的就站到战场上了。毫无防备之下，梁军被杀得丢盔卸甲，剩下的军队人心涣散，能跑的全跑了。这一次奇袭潞州，大大挫败了梁军的锐气。朱温听到这个消息，惊讶的张着半天嘴没说话，最后挤出一句来，生儿子就应该生李亚子这样的，李克用虽死犹生啊，我的儿跟他一比简直是猪狗之类的废物。这李亚子啊，是李存勖的小名，这名字怎么来的呢？还得说是当年李克用带着他去面见昭宗，这昭宗一看李存勖相貌不凡，就认定了这孩子将来一定会亚其父。亚其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孩子将来会超过他的父亲，让他父亲成为亚军，这是亚其父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李存勖就有了一个亚子的小名。经过这一战，朱温不由得对这个毛头小伙子刮目相看。得胜之后，李存勖回到晋阳，紧接着又开始整顿军纪， 除了军事上的，还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，他准备的要和朱温来一个了断。李存勖的整顿和改革不仅仅是在军事上，还包括任用贤士、惩办贪官、减免赋税、打击盗贼，甚至还有关心孤寡老人。您说在乱世，这强盗、孤儿、没人管的老人肯定不少，有几个王爷贵族们能看到这一步啊？所以河东地区的老百姓都很拥戴李存勖，安居乐业的发展经济，翻过来经济就是打仗的实力呀，二者良性循环，李存勖的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。李存勖是一个文武全才，他还是一个浑身长满艺术细胞的文艺分子，演戏唱歌样样拿手，自己写词儿谱曲，做了一首军歌，被称为是御制军歌，每回打仗之前，将士们全都齐唱军歌鼓舞士气，这也算是李存勖用兵的一绝。有了这一切之后，李存勖把目光对准了河北。河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，占据这儿就能直接攻打后梁。当时的河北主要有三支割据力量，这里边就有李家的仇人刘仁恭。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被自己的儿子刘守义囚禁起来，刘守义做了节度使。朱温称帝建立后梁的时候，这三股势力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，都表示要臣服于后梁。可是臣服之后，朱温对他们却并不信任，成天的猜忌，滥杀无辜。另外两个受不了了，转而投降了李存勖，只剩下刘守义还跟朱温混在一块。朱温发兵前去讨伐投降的力量，却在百乡被李存勖打得落花流水，这一下可给朱温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后来这刘守义请求朱温派兵支援，把朱温又一次推到了李存勖的面前。上一回败仗的阴影还没散去呢，又要开战了。这一路上朱温是心情烦躁，一连杀了好几个文官泄火。朱温自己是发泄怨气了，可他滥杀无辜让手底下人心神不定的，又一次惨败。还没碰上李存勖，就有流言蜚语说晋军铺天盖地而来。这朱温呢，就像是惊弓之鸟，丢下自己的行军大营跑了。李存勖只派了5000精兵去追，又一次出奇兵把朱温打得不知所措，惊慌之中逃命而去。这一回还迷失方向了，走错路了，一直跑了100多里地才发现自己走错了。河北的百姓听说滥杀无辜的朱温逃到这儿了，地里的活也不干了，拿着锄头看见梁军就打呀。朱温这回还没和人家主力开打呢就失败了，越想越窝火，结果一病不起，没过多久就被自己的儿子给宰了。就连狡诈善战的朱温都不是李存勖的对手，剩下的刘守义更容易对付了。北方的契丹也被李存勖打回去了，咱们这儿说的简单，可实际上呢，这里头有20多年的血战呢。李存勖终于成了天下最强的势力。公元923年，李存勖称帝，因为唐朝给他们家赐了国姓，所以他自称是唐朝王室的后裔，依旧以唐为国号，追封父亲李克用为太祖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后唐庄宗和后唐王朝。李存勖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。可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，这个后唐在李存勖的手上能否再现唐朝的辉煌呢？称帝那天，李存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打心眼里感到高兴，老爹这三支箭他背了20多年，现在终于放下了。李存勖看着自己的双手非常得意，你们看看，这天下都是我一手打来的，食指得天下。哈哈哈哈，一听这话将士们心里凉啊，晋王怎么了？ 一称帝就忘乎所以了。这天下是您一手打下来的，那我们算干嘛地的呀？老爹那三支箭好像是李存勖的动力，没了这三支箭他就没动力了，称帝前后简直是判若两人。这不定了国号是唐吗？那一切的设置都按唐朝来，皇上下令寻找唐朝原来的官员，让他们官复原职。呵，这道命令下来之后听着让人心寒。一般开国皇上建立了国家，都得先封赏那些开国有功的功臣呢，人家跟您出生入死的多不容易啊。李存勖可好，要找唐朝的官员回来当官。那些个都什么人呢？唐朝末期官场上腐败成风，有几个好官啊？那都是亡国的官员呢，还找他们？您就说自己是唐朝王室后裔，可是不是真的您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这毕竟是两个朝代，它不是一码事儿了。可李存勖不这么想，他一心想要效仿唐朝，就连唐朝亡国的官员那也是香饽饽。这道命令一下来，还真有唐朝的官员舔着脸的过来了。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苏洵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您别听岔了，这苏洵呢是循环这个循，不是北宋那大文学家苏轼的父亲。但凡有点骨气的人肯定都不能当官了呀。且说苏洵本来他是唐朝的大臣，朱温称帝的时候他就鞍前马后的跑，陪笑脸拍马屁，被人所不耻，后来给撵回老家去了。这天他听说怎么着，这新朝廷招募原来的老官员，哟呵，我这东山再起的日子来了，马上收拾行李就到京城去拜见皇上了。当时李存勖称帝还没多长时间呢，朝廷里根本没人行什么朝贺之礼，这个苏洵来了之后一见面就送给李存勖一份大礼。只见苏洵走进大殿之后跪倒在地，山呼万岁，痛哭流涕，老臣苏洵拜见陛下，咱们唐朝终于是复国了。说的那叫一个慷慨激昂有感情啊，大殿里边余音绕梁，嗡嗡。旁边李存勖原来的部下都看呆了，这个时候李存勖坐在龙椅上，第一次享受到了皇上该有的威严，这心里头别提多舒服了，还是唐朝官员好使啊。第二天一上朝，苏洵又带了一份更大的礼物让人献给皇上。陛下，这30杆大笔是画日笔，老臣特意珍藏着，就等着这一天献给皇上您呐。这画日笔啊是皇上御用的毛笔，没想到这个苏洵这么细心，把这些东西都给藏好了。皇上接过来是左看右看，爱不释手。好啊，难得你这么有心呐。啊，对了，你原来是什么官职啊？礼部尚书是吧？朕在任命你为河东节度副使。苏洵听了心花怒放，又是跪在地上山呼万岁，臣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对君臣一唱一和，配合的相当默契。除了苏洵，朝廷里又招纳了一些唐朝的旧臣，一些溜须拍马的主又都钻出来了。他们任职以后还是继续唐朝那套腐败的作风，一些将领也跟风一块腐败。唐朝中后期太监和戏子在朝廷里也很重要，这两个大祸害李存勖也是照单全收，他把太监当成心腹来使用，这军国大事也敢交给他们。军队里还专门给太监安排了监军这个职位，替皇上监督驻外的将领，国库也是太监管着，皇上要花钱打赏戏子赌博都从国库里出。早些年李克用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位有原则的太监管理国库，这个人呢叫张承业，他管理国库那是该花的一分不差，不该花的一分不给，就算是李存勖亲自来要钱那也没用。有一回这李存勖急着要用钱， 就在金库里设下了酒席，请这张成业吃饭。席间呢，自己不好意思张嘴，怎么办呢？把儿子叫过来，让他给张成业跳舞，然后再以儿子的名义呀，管这张成业要钱。张成业早知道李存勖心里怎么想的呀，他一边吃饭一边就琢磨对策。等这舞跳完了，张成业拿出了自己的腰带、马，还有身上仅有的一点钱，给了李存勖的儿子。李存勖不高兴啊，指着旁边一箱银子说了，他没钱花了，你就把这箱银子给他不就得了吗？你的一匹马他也不值钱呢。张成业赶紧站起身来，啊，这郎君为我跳舞，我已经拿出自己的俸禄作为回报了，这银子是国库的东西，是要支援三军打仗的，我不敢用公家的东西当成私人礼物随便送人呢。听了这话，李存勖更不高兴了，趁着酒劲儿把脸拉下来了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公家不公家的，还不都是我们家的呀，你就给他一箱怎么了？张成业还是软硬不吃，大王啊，我只是一个太监，省钱不是为自己，也不是为了子孙，那我也没子孙呢，这都是为了大王您的基业呀。您说把钱赏赐给别人，这钱不是我的，您也说了是您的，对我来说没什么损失，可真到了国家危难之时要钱的时候，那大王您可就抓瞎了。李存勖火冒三丈，你敢说我？来人呢，给我拿宝剑来。张成业一看，怎么着，大王要杀我？拽着李存勖的衣角，两行热泪就下来了，老奴是受先王托孤之命啊，发誓要为您效力，如果今天您因为我节省国库而杀了我，那我死也无愧于先王了，您杀吧。一闭眼，杨博等着了。怎么一说，还真没法杀他了。有了这个小气的张成业，李存勖才能在各方面打胜仗。只可惜张成业死得早，接班管理国库的太监再也没有像他这么忠于职守的了。戏子也是后唐王朝的一大祸害。按说一个小小的戏子能翻起多大风浪呢？他们跟后唐的灭亡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